点封锁呢一条村庄系必要嘅措施。越南传媒报道，当地医疗同军警等嘅人员喺山雷村周围设置监控站，禁止所有人员同车辆进出。被隔离嘅村民将会可以领取政府提供嘅生活补助费。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带今朝早为港岛、九龙、大屿山和西贡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该雷雨带正是逐渐远离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雨，听日初时雨势颇大，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下午初至中期持续寒冷。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42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83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4点，跌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4.6升3.6，小米集团13.6升7毫，阿里巴巴216.6升1.6，美团点评102.3跌9毫，中芯国际17.26升1.04，盈富基金27.9跌1.5，建设银行6.47跌4仙，融创中国44.05升9.5，网龙23.45跌2.75，中国平安90.7跌9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9，英镑10.064，瑞士法郎7.953，澳元5.219，加元5.86，新西兰元5.007，欧元8.4496。每百日元对港元7.0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7点，跌33点。港金现价报14,585蚊，升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4.4美元，卖出1,57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月风力流嘅交通意外咧，就终于清理好啦。咁而家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接近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啦，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本年度最佳情人的得奖者是， 我是敏感时刻的崔洁彤， 我是彭茂妮， 我们想颁个奖给我们阿妈。 因为咧，我阿妈咧成日惊我肚饿噶，所以成台都系嘢食噶。 而我妈成日都惊我唔够钱使，所以台面成日都放低钱噶。 哇，咁你阿妈值得攞呢个奖多啲。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翻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同立即求医，话俾医生知最近去过边啲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洗手洗手洗手啊！ 注意档案，注意档案，注意档案， 都话洗手洗手洗手咯， 注意档案咯。 记得出完街之后一定要勤洗手啊！翻到屋企记得一定最少用碱液搓手20秒，将指罅、指尖、手板、手背、手腕都要彻底清洗干净，咁先得噶嘛。 Ingat setiap kali kalau udah pulang dari luar, cuci tangan, cucinya telapak, punggung dan pergelangan tangan, termasuk jari-jari dan setiap celah di tangan.Pakai sabun selama 20 detik. 想收听更多有关印尼嘅资讯，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 格先生， 格 Barbie， Beautiful Sunday。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咁所以自然就有好多新人出場啦。 係啊，冇錯啊。今日呢個新人都好有新年嘅氣氛啊。 係啊，同埋佢個字係佢個名啊。 我學新字啊， 新字。佢個名字叫林家偉。 歡迎 J。 Hello J。 Hello 大家好，我叫 J 林家偉。 係啦，個家咧係金字邊，跟住加減乘除個家啦。個偉平時偉大偉啦，但係佢雙企人嘅。係啦，好少見呢個字，好有特色呢個名字啦。咁樣。跟住我再睇佢嗰個 Facebook page 咧，你參加好多歌唱比賽 嘅 喎。 係啊，因為其實我係歌唱比賽出身嘅，咁啊以前讀書嗰時已經好中意唱歌，咁就啊開始玩啲學界嘅比賽咯，係啦，跟住慢慢就畢咗業之後出嚟做嘢就開始玩公開組啦，咁慢慢就累積咗啲經驗。 哇！你通常一年參加幾多個呢啲歌唱比賽？ 哇！我想當年我真係 想當年， 即係舊年啊！ 我真係個個禮拜都有啊，通常就 weekend 去咯，係啊，有時一日會走4至5場。 歌唱比賽 係啊，因為 但你表演嘉賓定係參賽者？ 我係參賽者咯，以前 有咁多歌唱比賽嘅 咩？係啊，即係多過啲歌手做 show 咯， 係啊，我係乜嘢都玩。系、啊，总之有唱歌嘅机会我都会参加。 但我想问一下，即系譬如如果一日要跑4-5場咧，你系一首歌唱4-5字，定系要准备4-5首歌唔同比赛？ 我通常会主力练1至2首歌嘅，系啦。咁啊，跟住之后就睇翻啲报道时间，跟住就排车程咁样，好似。 哇！佢真系有种歌手去巡回表演嘅咁样咧。 原来歌唱比咁应该有 fans 噶喎，应该都 都有噶，喺当中认识咗啲朋友啦。咁喺比赛嘅。期間咧，亦都有啲朋友欣賞我嘅，有啲觀眾會專登講：啊，你唱得好好聽啊，咁、yeah. 支持你咁樣。 O、okay. K， 有冇發現其實都好多比賽嘅選手咧，係、我又見到你咁樣嗰種。 會啊，其實咧通常同一年嘅參賽者咧，大家都會係好 friend 啊，係啊，跟住次次比賽完，我最開心就係可以大家一齊食宵夜。 哦，幾好，會有一種亦戰亦友嘅一個感覺，大家一齊去參賽咁樣。咁如果譬如係咁，所以有陣時就你贏，有陣時佢贏，有陣時啊第三個人贏咁樣樣嘅。 係啊， 佢應該話唔係，從來都係我贏。 間中 我冇聽過 間中啦。 咁你參加咗係最難忘啦，我哋講係咁多場嘅歌唱比賽。 入面，係啦，邊一次經驗係最？ 我最難忘係參加咗2018年嘅粵語好聲音， 係 咁嗰次就代表香港去咗廣州嗰度比賽嘅。 OK， 係啦，咁當時就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啦，有張衛健啦、容祖兒啦、李克勤佢哋做評判嘅。 係 OK， 咁嗰次去到最後嘅成績如何？ 最後去到全球十二強。 哇！全球十二強，好厲害喎！呢個 係啦，因為我有睇嗰個比賽嘅，不過我睇2019年嗰陣時候咧，你會發現佢哋真係好多唔同嘅人咧，你發現佢哋對於廣東歌認識個年代好唔同嘅， 係啊， 即係例如我呢幾排咧，佢哋有一個歌手唱咗呢個《笑看風雲》啦，即係我錄翻嗰首歌。 温故知新嘅感覺， 即係有嗰種感覺㗎。 不過嗰時咧，我好大膽啊，因為咧，當好多參賽者都用一啲 cover 嘅歌去上去參賽嘅時候咧，我就用咗自己嘅歌上去參賽。所以嗰時我有啲擔心嘅，因為都驚內地嘅朋友未必會接受到一啲新嘅作品。係啦，咁不過好彩即係搏咗好大膽咁去搏啦，咁最後都可以晉級。 O.K. 嗰陣時係用咗邊一首？有冇收落喺你張新碟？ 有啊，用咗《拓荒者》、《 拓荒者》 同埋《人間二手》 哦。哦 ，O.K. 嗱，講緊咧，即係因為啱啱出咗佢一張嘅 E.P. 嚟， 冇錯， 新人嚟講，已經行先大家步啦，因為佢連碟都出埋啦。係啦，新嘅專輯咧，呢個名字都叫《拓荒者》，咁入邊有一首歌就係《拓荒者》。 係 啊，揀呢一個係 主題。 但係主題或呢個碟名有冇特別容易嘅咧？ 其實有啊，因為拓荒者係形容緊即係我自己嘅，因為好多時比賽出咗嚟之後咧，我自己希望有進一步嘅發展，但係喺茫茫人海入邊咧，都要啲時間去尋找去摸索，係咁就好似一個拓荒者一樣。 哦 ，OK， 而佢最新嘅一首派台歌咧就係叫《黑狗》， 係 係啦。咁我見你同你合作嘅班底都係幾一致嘅，即係都係阿曹朗啦、曲編監咁樣啦，咁填詞就係鄭志忠啦咁樣。同佢兩個係一路係點樣認識？ 其實都係喺歌唱比賽認識嘅朋友嚟嘅，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真係緣分咯。即係喺比賽式嘅時候，可能大家都未必諗到，咦？之後原來可以一齊去合作做一隻碟，係啦。咁當時咧，佢哋就係玩原創歌曲組嘅，咁我就係唱緊一啲翻唱嘅作品去參加公開組，咁大家惺惺相惜啦。咁跟住後屘到我參加咗一次嘅網上歌唱比賽，咁咧個獎品咧就係一個免費嘅錄音啦，同埋拍 MV 嘅 service 啦。咁我就興致勃勃諗起啊，點樣可以有自己嘅作品咧？咁我就諗起佢哋，咁所以我就主動問佢哋啊，你哋可唔可以幫我寫首歌啊？咁佢哋聽到我嘅邀請都非常之開心，所以大家就一齊去合作咗做呢首《拓荒者》出嚟。 然之後就陸陸續續有其他唔同歌都係呢個嘅班底一齊主力咁樣去合作啦，咁樣。咁但係先講下你，我哋轉頭會講多少《拓荒者》呢首歌嘅，但係先講下你一首新嘅派台歌， 係 黑狗。將 unfriend 都可以填咗你個詞入面，我都覺得係厲害嘅咁樣。 unfriend 喺市面上係非常之 popular。 想 講係啊，呢首歌係一個咩嘅故事咧？我想問 啦。呢首歌係講有關抑鬱症嘅，因為個靈感咧就係喺我喺 YouTube 嗰度睇到一條短片，就係一個外國嘅短片嚟嘅。咁佢就叫做 I Have a Black Dog， 係啦。咁就係講有關抑鬱症嘅病人嘅內心世界，咁我就根據呢個靈感就不如我哋寫一首歌去鼓勵下身邊嘅人，去令到佢哋感覺到温暖。 OK， 你自己身邊有冇認識可能朋友類似呢種心事啊、情緒上面嘅一啲困擾啊諸如此類？ 其實我身邊都好多呢啲嘅朋友，係啊，因為佢哋可能工作壓力啦，或者喺追夢嘅途中都有少少挫敗或者氣餒，係啦。咁所以我就，既然大家都身同感受嘅時候，不如寫首歌，起碼可以感動到身邊嘅人咯。 OK， 咁嗱，今日咧就唔係就係林嘉慧阿 J 一個人咧就係唱嘅，佢仲有三個好朋友咧一齊上嚟嘅，佢哋係 二號碼頭， 係一對嘅女子嘅組合啦。 冇錯， 頭先我哋要求一定要介紹佢哋啊， 係啊，因為佢哋係一隊好 busking 嘅樂隊嚟嘅，咁另外佢哋都有自己嘅作品，亦都出咗碟。 OK， 咁就有佢哋咧四位女士一齐去到合作嘅，系啦。咁先揾呢个你现场演绎呢一首啊，阿 J 嘅呢个最新嘅派台作品先啦，黑狗，将时间交俾你哋啦。 OK。 在家，衫裤像乱麻，心声铺上面书，偏偏都也像傻话。人人回避 unfriend， 旁人歧视目光，永远像一则笑话。黑狗反转认知，虚构被调查，灰灰灰每日滚炸，平时常逃避说话，漆黑侵占内心，你明吗？全部劝喻理论也是废话。今世能重获爱吗？能如实笑吗？多一分理智，让黑狗不作法。先追求同理心，才有妥帖的安慰，方能笑着过第一关。一切随年岁变差，谁还在意吗？孤单中对抗，像沙丘中作画。独坐时常惧怕，没法面对挑剔分话，忽然跌落废物深渊，无需记挂。黑狗支配肉身，威力在萌芽，当关心也被丑化，无人是谁在咒骂，身边一切幸福远离吗？唯望有人救助，再别废话。一切随年岁变差，谁还在意吗？孤单中对抗，像沙丘中作画。独坐时常惧怕，没法面对挑剔分话，忽然跌落废物深渊，无需怨恨里自卑，在困局痛苦挣扎，任黑狗操纵泛滥，人生总哀叹，从没有自信，未来实在有限，心里如密闭空间。今世能重获爱吗？能如实笑吗？多一分理智，让黑狗不作法。先追求同理心，才有妥帖的安慰，方能笑着过第一关。一切仍然有救吗？徒劳面对吗？身边的自由，愿花心机护面。诉心中说话，他命恶然再难击垮，无需再怕。亦何况知在黑暗， 色人能 奋力挣扎。 會都幫人打到下氣咁樣，我覺得都會喎。 都會，但我又好好奇你，因為我哋見到阿 J 而家好似幾開心個樣啦。因為其實不斷參加比賽啊，或者即係比賽都有壓力噶嘛。雖然即係睇你個樣都知贏開㗎啦，但其實嗰個過程當中都會唔會有啲即係負擔啊，又或者唔開心嘅嗰啲 moment 㗎？ 都有噶，其实我觉得比赛好似一个磨练咁样，就係你不停去面对失败嘅时候呢，你自然会 有團火出咗嚟嘅，即係我自己係咯，即係 人哋面對失敗，通常都係冇咗團火，但係你又啱好相反 喎。係啊，因為我都唔係一開頭玩比賽就即刻攞獎，咁之前都經歷過一段時間係陪跑咁樣嘅，係啦。咁當時咧都身邊有好多朋友都會或者屋企人啦，都會唔支持我嘅，即係佢會覺得啊，你本身有份正職啦，咁你星期六日其實可以攞嚟休息嘅喎，點解你都要咁頻撲去玩周圍玩比賽咧？咁樣咁啊，輸咗自己又唔開心，即係我媽咪都會成日咁樣同我講。咁但係我成日都問翻自己，究竟玩比賽嘅目標係乜嘢咯？即係好多時玩比賽，好多人都會覺得我攞獎先係一個先係一個收穫啦。咁反而我覺得可能有時輸咗嘅過程入邊係鍛鍊緊你點樣去面對失敗，點樣調整自己嘅心態。我覺得呢個過程係好寶貴。 即係好似興趣咁樣咯，即係譬如我中意煮嘢食嘅咁樣，都唔係次次都最好食㗎啦嚟就。咁總會試過就係、是，咦今次鹹咗少少，今次就酸咗啲啲咁樣。 係啦係啦，好似 over cook 咁樣。 係咯， 個人興趣冇好比賽。 係咯，我哋覺得可能個人興趣同埋唱歌咯，因為佢中意唱歌 啊。係啊， 有個舞台都好緊要咁樣，因為下底有觀眾有評判，又可以聽到啲 comment 都好嘅。 係啊，但係今日咧。剛才他唱了黑狗這一首是他新的一首主打作品是、但是你還選了另一首歌的人海中遇見你 是不是林玉群那個的作品 是 的怎麼選這首歌的你喜歡 首先我覺得林玉群的聲音很漂亮是的另外就是這首歌對我的感覺都很大的因為在製作這隻碟的時候我其實身邊的資源都不是那麼夠都是要靠一班朋友去幫助我我才會出到一隻自己的專輯所以我好感謝佢哋，所以我特別中意呢首歌。 所以喺人海中遇見你， 係啦，有 S， 英文好好啊。但我知道其實呢一首歌咧，即係喺台灣嚟講，都係呢、這個即係、就是、比賽熱門嘅歌嚟嘅，係因為即係好展現到即係高音啊、穩定性啊咁樣。你有冇比賽再唱過呢首歌㗎？ 呢首其實冇、 反而冇、 反而冇啊！我以前唱嘅通常都係唱。死了都要爱啦。 即是他是不是唱小学组啊一来就高级组了特点。 我都有啲抒情歌嘅， 哦， 我咩都试下。 但系变咗到你再做自己歌嘅时候咧，会唔会都真系？咦，唔系嗱，我知道比赛嘅时候，我梗系有啲最 wow 到你嘅歌啦。但系做自己碟嘅时候拣歌，会唔会有都系差唔多嘅取态啊？定系都可以试下有啲唔使下都系推到最尽嘅，有啲可以中间啲嘅歌咁样。 其实呢只碟入边咧，我都试咗好多唔同嘅唱腔，系啦。咁因为咧以前比赛，始终。比賽嘅揀歌咧，就一定要係競技性多啲嘅，係啦。咁到自己去設計一隻碟嘅時候，就希望有唔同嘅聲音可以俾觀眾聽到，係。所以呢個係我嘅目標。 係咁，所以你就可以聽下佢隻 EP 入邊有唔同嘅聲線上面嘅運用。係，今日佢都揀咗一首都係高難度嘅。 但係呢個喺佢嗰個嗰 playlist 嚟講咧，都話俾你聽入門㗎。係 啦，咁呢個時候將個時間交俾阿 J 啦。 係。 你的爱记得醒来，你的心靠在身边，只有你在我就有许多梦想，只有你在我就有更多力量。亲爱的我多么幸运，人海中能够遇见你，亲爱的我多么盼望，就冲这一刻起和你分享所有感觉。亲爱的我多么幸运，人海中能够遇见你。亲爱的我多么盼望，就冲这一刻起和你分享真心的感觉。就有更多理想，与你同在，就好像拥抱天堂。哦哦哦， 感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宣布全港学校停课延长，不早于下个月十六号复课。小六的评分试亦都会取消。小六学生升中排位将会根据学生在小五和小六两次评分试去安排。至于中学文凭试就会在今个月底作出决定，视乎能否如期在三月二十七号进行笔试。如果不能够，就会安排在四月二十四号考。当局亦都推出支援幼稚园措施，包括向幼稚园计划内的幼稚园以每间学校一月份的学生人数作基数，计算停课期间的资助，确保资助不会受退学人数影响。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飲食和零售市况惨淡。有小商户说计划向业主提出减租一成几，同时削减兼职人手和超时工作等，尽量保住正职员工生计。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说，日前出现打边炉家族集体感染事件之后，食肆生意普遍下跌八至九成，预计三个月内会出现倒闭高峰期。他批评政府防疫措施不足，不肯全面封关，无法堵塞病毒源头，令市民没有信心外出消费，即使业主愿意减租，没有生意亦都是无补于事。东京奥组委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会影响2020东京奥运会。奥组委主席森喜朗重申，目前并没有探讨延期甚至是取消东京奥运，强调会同政府合作冷静应对。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科茨说，疫情扩大是意料之外，将会了解采取的警戒措施，避免选手前往日本的人员受到影响。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说，中国正是威胁太平洋小岛的主权，并破坏印太地区稳定。戴维森在澳洲悉尼发表演讲，批评中国过度声杀领土主权，进行债务陷阱外交，违反国际协议，窃取国际产权，军事恐吓和彻底腐败。中国共产党试图掌控印太地区的贸易、金融、通讯、政治和生活方式，美国将会竭尽全力在太平洋抗衡中国。路透社分析认为，戴维森这一番的言论可能会加剧美中紧张关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雨，明日初时雨势颇大，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下周初至中期持续寒冷。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9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51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90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4点，跌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5.8升4.8，小米集团13.5升5.6，阿里巴巴是216.6升1.6，美团点评102.2跌8毫，中芯国际17.2升9.8，建设银行6.46跌4仙，盈富基金27.95跌1毫，融创中国44蚊升9毫，中国平安90.6跌1蚊。

是希彤，今年的女新人，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找回个云头回来，骚动音乐回魂啦。 好啦，三点半钟回来的骚动音乐，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嘉宾、yeah. 今年的新人林家伟 J。 Hello, 大家好，我叫 J 林家伟。 是啦，出了他的一张新的 EP 叫托方者啦。刚才唱了一首是自己的歌叫黑狗啦，同埋就揀了一首好高难度啦。 小半夜嗰首最人好终于遇见你啦。 好 终于。 是啦，喂，但是时候讲回你这首是即是都是点题的作品啦，托方者。是啦，讲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故事来 的？其实呢，我之前呢就玩歌唱比赛啦，咁后来呢就得到一间唱片公司的赏识嘅。咁但是因为在合作方面，大家发现大家的理念都是有少少不一样，所以我最后就决定自己出来独立发展。咁呢一首歌呢就是我独立发展咗之后的第一首个人作品嚟嘅。 OK, 嗰时揀呢个题材有冇一个特别嘅原因嘅呢？ 因为我是离开咗唱片公司之后呢、yeah. 我自己就觉得好似人海茫茫咁样。咁好想有多啲嘅机会啦、去俾人分享聽到我的歌啦，咁所以托方者就係代表咗我試嗰個心態啦。 係 ，OK。咁同阿填詞阿鄭志忠咧，有冇大家溝通一下，或者會唔會其實佢又可以俾到啲新嘅一啲觀點俾你？就係、是、其實我真係好明你啊，做音樂真係好艱 難。係因為其實阿忠同阿 Ron 咧，佢哋同我嘅諗法都好一致嘅，即係佢哋都好想有多啲嘅 exposure 去俾多啲人認識佢嘅作品。咁所以有見及此咧，大家既然係同一個目標嘅時候咧，我哋就不如有個 idea 啦，不如自己出隻碟啦，全部都是我哋嘅作品。咁啊，到時我哋再做多啲 promotion 啦，可唔可以多啲人認識咯 ？OK，中間有冇最俾到你一個大嘅 challenge 係邊方面嘅嘢咧？自己獨立身份做，然之後自己要睇埋我成個創作嘅過程啊，可能嘅錄音嘅過程啊，宣傳可能你要諗埋啊，等等嘅咯喎，其實。 我諗係資源嘅問題咯，因為做一首歌其實，因為我哋三個個要求都比較高嘅，即係都唔想做到好似小朋友咁嘅作品，小學雞咁樣啦，係啊，咁所以大家就。好多時就嘥咗啲時間去錄完再錄，跟住再編再改詞咁樣，一路錄一路去。 我一路錄完再可能再翻轉頭改詞添。 係啊，錄完一次之後，可能好似個 feel 唔係咁好，咁跟住之後我哋就有幾首歌我哋重新錄過。 OK， 係喺演繹方面啦，可能我又會轉一轉個唱法啦，睇下個 feel 會唔會发挥到出嚟， 系 OK。录得最多系呢张碟系边首歌？ 人间二首同埋我死我亡。 OK， 系因为我死我亡呢首歌咧，其实都比较灰暗嘅，都系 听得出来 有关个主角啦，佢俾人抛弃咗，佢希望以死亡去威胁对方，咁、当然啦，最后首歌去到。 結尾嘅時候都係、最後個主角就改變咗個諗法啦，就覺得唔應該為咗呢啲事去、去自尋短見啦。咁所以喺演繹呢首歌嘅時候咧，我個情緒就好大起伏，因為我係要喺嗰個主角嗰個心態去諗、去唱嗰個情緒嗰個變化，係啦。咁所以、唱咗幾次都唔係咁滿意。 哦 ，OK。咁人間異獸咧？ 人間異獸其實呢首歌係講有關都是我哋追夢嘅時候、因為我當時整呢隻碟嘅時候咧，我哋三個人啦、都有份正職嘅，咁咧當時其實大家都傾偈嘅時候都講啊，其實都唔係好中意自己份工。 系 系啊，但系因为要想做音乐啦，或者想做多啲音乐嘅嘢，但系音乐都要使啲钱去做，咁所以大家就唯有继续翻工啦咁样。咁、所以呢一首歌就系讲为咗追求梦想，我哋就要向现实低头嘅入边嘅情绪嘅内心谂法咯。 佢、系一个有希望，佢哋三个人系有希望咧。即系见啲歌词咧，佢就算人间异兽最尾都系今天种种挫折，亦期待着以后变够。即系佢都唔系，我唔会认输噶。 即系翻工啦， 系啦。但我知道我为乜嘢而奋斗紧，即系有咁嘅潜台词喺度噶嘛。 系，所以其实我谂，其实成只碟或者你三个倾偈、互相沟通嗰个过程，系咪都有少少即系疗愈嘅感觉？即系出咗一首作品啊，系好灰啊，点解要翻工啊？ 互相 self help 系啊，慰劳啊，呢、這个就系演员嘅各种，冇得呢种感觉。 大家都系一路整歌嘅时候，一路啊，不如呢首歌我哋试下 fit 呢啲词啊。即系可能都系日常生活中遇到嘅事咯，系去代入去咯。 系，成张碟个创作过程系花咗几多时间？ 花咗两年半。 哇、 系啊！ 做完嘅时候，因为嗱，做完晒啦， 系 mastering 做晒啦，搞掂晒啦，啲嗰啲齐晒咁样啦，终于收到嘅时候，嗰、个感觉系 好似生咗啦，终于 三个谂埋一齐喊啦， 怀胎两年半， 终于出世啊！ 终于 fit 咗出嚟啦！ 系啊，系啊， 真系。 第一张碟嚟收到实体嘅时候，俾咗边个？ 第一只碟俾咗我师傅。 哦， 系啦，俾咗佢睇。 系师傅系教你唱歌。 系啊，教我唱歌嘅师傅，佢叫高晨伟。 系 ，Leo。 系 ，OK， 咁系佢。見到嗰張碟 反應 係係咯係咯係咯，即係佢聽完 佢都好開心啊！ Yeah. 因為其實呢個 idea 係佢鼓勵我去做嘅、 即係鼓勵你自知出唱片。 係啊，因為當時我出咗《拓荒者》之後，我就諗住哦完啦咁跟住後屘佢話：，既然你哋三個都咁中意，一個中意寫歌啦，一個中意填詞啦，你又咁中意唱歌，點解唔試下自己去 design 一隻碟出嚟咧？咁、喺當中，就算隻碟出到嚟個反應點都好，但係起碼喺個過程入面你會知道曬成個 production， 會面對嘅嘢咯。咁你自己又會成長， 係 咁，所以佢當時就鼓勵我去做呢樣嘢。 哦，真係好正面啊！你幾個人全部都， 同埋係嗰種喺苦難之中你捱過嚟嗰種正面， 即係有一種拓荒嘅感覺，開發大西北。咁呢個時候啊，將個時間交俾阿 J 啦，就係佢演繹呢一個係啊《拓荒者》呢一首佢嘅作品啦。 好。 前步伐多癫狂，旁人论述都收藏，营营役役似拓荒，没预料又再走进窄巷，为何现实上迷惘，没念旧聚散分离，逼着内心坚壮，流放于一方，仍不妥协再来发光，明明在力战四方，明明尚有热情开创，变幻念色不在乎旧时的陨落，被无情摔破于漩涡，不应对抗乱局逼迫我按别人期望，道理再多明明在我面前收割，放下更多再回归自由自我，从后出发，过后再去分清对或错。茫然踏步不惊惶，前尘憾事不相忘， 善四方，明明尚有热情开创，便怀念些活在乎旧时的温当，被无情伤破于船波，不应对抗乱局逼迫，我暗别人期望道理再多，明明在我面前收获，放下更多才回归自由自我，从头出发过后再去分清有没做错，我是我，斗志不息努力过，如何认命放弃高歌，城墙并没有塌方，狂雷暴雨练成精干，变换角色活在乎暂时的伤亡，尽全力冲破多难阻，都不抱怨命运的幽暗处亦全盼望，像个浪人漂泊，在觅最初完全的自由自我，已成美国。从头出发，过后再去分清对或错，年华消失以后，再说不清对或错。 其实咧，佢唱得啊，听得出啦，系咪已经？然之后佢成程最惊系咩？最惊系惊倾偈。 系我第一个遇到嘉宾，每一次翻嚟都哎呀好顺利啊，哎呀 好好啊， 好多谢你哋啊，好感恩啊！2020年鼠年开始，我哋遇到啲咁嘅嘉宾真系好感恩。 系因为我自己讲嘢，我成日都会食螺丝嘅。 哦， 系啊，食咗好多螺丝， 全国喎，系咯，你比赛唔使要倾偈嘅咩？都即系上台，即系都 介绍， 比赛有 MC 啊嘛，系咯系咯，讲完咪上去唱咯。 哦，即系唔使有呢啲，诶，点解你拣呢首歌啊？介绍下你呢首参赛作品啊，冇呢啲嘢嘅，好少， 好少噶。 哦， 系啊，通常都系讲一两句就，哦，开始啦。 咁要体验一下啦，因为可以做访问嘅时候咧，你就要将自己好多嘢咧，即系同人分享啦。 系， 都要搵人讲嘅啫。 系啦，仲要学习语言嘅方法，唔系用歌嘅方法啦。咁嗱，咁我一共听咗有两张咧，就系拓荒者呢张 EP 入边嘅一啲嘅作品啦。但佢有错，几欣赏佢咧。佢我唔知係咪因為佢歌唱比賽出身啊？你見到啦，佢有六首係即係有埋人聲噶啦，然之後六首咧係嗰個係純音樂版本。係 啊， 呢個咪真係關關唔關事？ 關事嘅，因為我以前玩 比賽 咧， 好貼心啊！ 比賽又好，唱 show 都可以用啊嘛。係因為我以前比賽咁要揾啲伴奏嘅時候，其實都幾難嘅。係啦，好多時都係有啲人會自己私底下整啦，咁但係咧個質素就會好似潛水咁啊，後面有啲聲喺度，咁所以有見及此，我就整咗個伴奏啦。咁另外我出咗拓荒者之後咧，我都有啲學生啦，同埋有一啲比賽嘅朋友，佢都會話：喂，阿 J 好想唱你首歌啊，有冇音樂啊？咁樣，咁所以我都。咦，既然咁多人都喜欢好想唱我嘅作品，不如我就公诸同好啦，咁就将我嘅歌变咗一个靓嘅做埋 mastering 嘅伴奏俾佢哋去演唱。 OK， 几好啊，呢个都係一个几好嘅一个 promotion 嘅方法。 係增加咗即係歌唱比赛大家会用嘅机会率。 係大家记得用。 我有伴奏啊呢首。 跟住就得㗎啦。 大家记得用啊。 今日最后呢 ,J 呢揀咗你一首歌呢，就係同我分享一下佢嘅故事。係你揀无尽呢首歌。都是梦想系嗰啲主题啦，系呢首歌有咩意义对你？ 呢首歌我次次听完咧，我都会有少少感触嘅，系因为觉得好明白个歌词入边嘅意思咯，系啦，即系好多时无尽就系等于冇尽头嘅，系即系你喺追梦嘅途中系。基本上你可能看不到盡頭，但你都會繼續去勇往直前，去向住自己嘅喜歡嘅嘢去進發。 我忍唔住問你，比賽有冇用過呢首啊？ 冇啊， 係咪少緊男仔歌啊？會唔會係咁噶？ 唔係啊，反而多啲。 死呢條都要愛已經係男仔歌啦。 係啊，無盡係我音樂會有唱過嘅其中一首歌嚟嘅，因為我出咗唱片之後，我就開咗個。音乐会系啦，一个发布会，咁当时就唱咗无尽。 哇，其实如果譬如你嘅性格系会系即系喂，我要知道自己想做啲咩，同埋我知道应该点样付出嘅时候，可能你都会吸引到一班乐迷，就系佢有 一啲心事，又可能會問下你的意見啊，或者同你分享一下，會唔會有呢啲嘅同啲樂迷有傾偈或者諸如此類？ 即係大家都追緊夢嘅，係 咯 係 咯 係 咯係咯， 都會有嘅。佢哋譬如有時可能佢哋中意唱歌啦，或者佢哋中意表演啦，咁、yeah. 當中都會有少少挫折嘅、即係可能哎呀點解成日都冇 show 嘅，係啦，我已經好俾心機咯喎，點解都好似冇呢個機會嘅。 你同講呢半年香港冇乜人有 show 㗎，係 啊，或者嚟緊呢半年都係 唔關每個人事，整體 大氣候大氣候， 希望會更好， 係啦係啦， 希望嚟緊會越嚟越好。 係今日最後咧，佢揀呢首歌可能就係、是、即係如果嗰啲同你話啊，希望快啲有 show 啊，諸如此類，你都可以，或者你追夢嘅途中啊，即係你有一個就係、是、咦到未？咧个目的地 未啊， 系因为冇尽 冇尽， 可唔可以有个 happy ending 啊？ 唔系咁都啱噶， 继续好似拓荒者前进就会见到噶啦。 所以佢呢一个 EP 名讲得好咯，即系明知嗰个可能系一个荒野嚟嘅，但系你自己要去开拓，咁将来咪可能成为一个新嘅森林咯。 冇错， 咁样样。喂，今日好高兴认识阿 J 啦， 多谢 系啦。咁啊，佢出咗佢嘅新嘅 EP 噶啦，拓荒者系啦。咁啊，十二首歌，六首音乐， 六首 人声， 方便大家比赛嘅时候用啊。 系啦，咁啊呢个时间就交俾你，又系演绎埋无尽呢首作品。今日多谢晒你 ，thank you， 多谢邀请 ，thank you。 常于漆黑里仍然哼唱，仍然大声高唱，仍然期待世界给我鼓掌。是妄想，趁现在追赶失散方向，曾怀着心底的信仰，千次万次跌伤，开始不敢回头寻觅那真相。明日那个幻想，也开始不甘被雕刻成石像，踏上这无尽旅途，过去飘散消散失散花火，重燃起重燃点起鼓舞，或许到最后没有完美。真相，最后连自己都相信，勇气不再热血结霜，开始裹足停留，开始习惯体谅，也开始不甘被倒舞的一个用剩余力气去吧。来提步，壮阔跑道，合身。 山火已经受控。发言人话，截至今日下昼，州内所有嘅大火已经被压制，形容系非常好嘅消息。澳洲东岸山火去年九月开始焚烧，至今夺走33人的生命，但近一年长的大雨大大缓解灾情。不过暴雨同时令到当地多处水浸，多处的房屋被淹浸。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带今朝早为港岛、九龙、大屿山和西贡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该雷雨带正是逐渐远离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雨，听日初时雨势颇大，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下周初至中期持续寒冷。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20点，跌103点，总成交金额1,06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4点，跌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6.6升5.6，小米集团13.36升4.4，阿里巴巴217.2升2.2，美团点评102.5跌5毫，中芯国际17.3升1.1，建设银行6.43跌7仙，中国平安90.8跌8毫，盈富基金27.95跌1毫，融创中国44元升9毫，网龙23.2跌3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9，英镑10.082，瑞士法郎7.953，澳元5.226，加元5.86，新西兰元5.015，欧元8.4545。每百日元对港元7.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5。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7点，跌33点。港金现价报14585蚊，升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4.83美元，卖出157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中线呢，曾经有坏车阻路，啱啱拖走了一阵，所以车龙呢仲是有待消散的。车龙的龙尾就过了笔架山花园，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过了笔架山花园。另外就是较早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不过附近一带的交通依然是比较挤塞一些，包括了影响到敬业街去成业街是挤塞，还有附近的红桃道、伟业街、开源道都是比较车多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菲林明道，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那段比较车多挤塞，龙尾排翻出花园道口。而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另外就是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因为天气情况已经改善了，大桥的快线中线的车速限制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而慢线的车速限制恢复至到每小时80公里。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姿势，安排小休的时间，同埋要多做伸展运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 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快到4:02啊！翻嚟骚动音乐，点解我哋会连线去北京嘅？听北京介绍一位，我觉得都好有老味嘅内地歌手。讲到香港嘅歌手有老味咧，就一定系佢哋啦。 停在马路那边的人。迎面也未听到心跳呼吸，转过身，车厢里面无人再问。谁若冷淡告别每个早晨，胡乱这样对话就快放。费一生说一辈子分担责任，遇上每日怎骚动我灵魂，其实你怕理解我敏感未当真，纯属来跟我同虚构情感。一个很远的找个人步近，近的消耗年份，经跳过再淡然同度人生，谁慈悲还残忍。 No, I may not be physically alone, but mentally, there is no one in sight. We are all born alone 再沉了，不该再埋怨，应该感恩。都市太闷了，心都冇停跳，便妄想做气氛。流行曲分享得了，但彼此内心却听不到。无奈一个很远的，跟我都也许合衬。近的充满疑问，经天过再淡然才是人生，其实假还是真。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唱不唱得出那种寂寞的老味啊？简直野佬最新的派台作品，那个名称叫做《附近的人》。 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 骚动华语乐坛，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北京。 骚 乐华语音乐连线嘅部分，今日去北京啦，先问候下先。我哋电话旁边有三石，四言三石，你好啊！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即系 在一个非常时期见面， 系冇错。因为即系非常时期啦，即系大家都好注意自身即系卫生啊、健康啊情况先，但系都关心一下先。即系而家喺北京嘅三石嗰个生活嘅状况系如何嘅咧？ 北京就其实还好，很多小区的不像北京以外的管得那么严。北京因为毕竟目前来说不是很重的一个灾区，上海比较是重灾区，相对来说出入算自由，但是大家尽可能的。多待家里就待家里了，对。哦，好多人在家里面都胖了，我反而瘦了，很奇怪。 好羡慕啊！我点解瘦咗？唔系，因为其实都明白嘅，即系其中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喺屋企嘅时候咧，即系大家感觉上，好似即系除咗嘢食嘢之外，都冇乜特别嘢做喎，咁样。咁今日都系要有内地嘅一啲歌手嘅介绍啦。咁今日呢一位咧，我谂其实好多香港听众都应该系近几年比较熟悉嘅一位内地歌手啦。讲紧就系李荣浩嘅最新嘅作品。好多人喜欢说他是男版王菲啊，即是在演唱会上面是不讲嘢的嘛，即是之前讲到李荣浩的演唱会都是这样，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 啊？他演唱会上话好多的 啊？是吗？可能之前啊，是吗？ 他演唱会上话很多的，就是他选歌很有意思。他有之前在北京的演唱会，他每一场有一个固定的翻唱环节嘛。他在北京的演唱会唱的居然是香港四大天王每人一首歌这样子，但是去了香港呢，反而就选了那场我印象很深刻，他是选了香港他自己讲四大 diva， 然后就有杨千嬅，有那个郑秀文，最后出场是容祖儿，对。 哦哇，因为呢即就咁听呢，你听得出其实佢对于广东乐坛係好鍾意呀，好欣赏呀。因为就头先三石就讲到话，李荣浩呢之前喺北京嘅音乐会呢演唱会就唱咗係四大天王嘅歌。咁喺香港红馆嗰个呢就唱咗四位香港女歌手嘅。所以你见到其实佢对于香港嘅女，即应该话对于香港歌手啦，或者香港歌啦，佢都系有一种情怀喺当中。 对，包括他对香港的一些文化，就是因为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我一岁左右嘛，然后我们这个年代成长的小朋友，老朋友了，现在讲大家都比较小的时候会去听很多的广东歌，尤其是在中国比较偏北方的地区，大家更是觉得广东也好，香港也好，离得好远好远，所以很有神秘感，觉得这边的音乐文化，觉得这边电影文化都非常有趣。李荣浩还非常喜欢看古惑仔系列，就像我小时候也会看古惑仔，对，那个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古惑仔系列啦，同埋嗰个年代嘅好多广东歌啦，四大天王啦，香港女歌手都对李荣浩影响好深嘅，一路以嚟都睇到佢喺音乐上嘅一啲嘅作品当中有展现呢件事噶啦。咁讲翻呢只新嘅专辑先，我知道其实新嘅专辑推出之前咧，都喺微博上有一啲嘅新闻啦，就话点解咁耐都未推出啊？咁甚至乎好似李荣浩同佢经理人系有啲嘅矛盾啦，就觉得哇我啲歌做好耐咯，点解仲未推出咧？咁样咁但系推出之后咧，都问下三石啦，即系评价或者整体表现，你觉得如何呢？ 当时他那个状况我知道，但其实他在推那个更久之前，我们就有联系。当时说他就是说要发这首歌嘛，然后我们还讨论说，大概听完这首歌有个什么样的想法，巴拉巴拉的。我当时也以为很快这首歌就会发出来，没想到后来真的是一拖再拖，就是他讲的那个状况。对。但是推出来以后，到目前为止那个麻雀的流量都非常高，因为我这边每周可以看到有一个那个华语歌的一个流量的排行，麻雀应该到现在为止至少应该有2亿左右的播放量了，整个在中国的那个网上。对，然后其他的歌曲嘛，第二波是叫什么来，老友记，好，包括第三波是叫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还有最新的为那个武汉写的一首歌叫同跟，都没有之前那个麻雀的播放量那么的大。 OK， 喂，这个挺得意的喎，因为咧头先就讲到话李荣浩呢一张专辑嘅几首作品啦，第一首就系麻雀啦，咁之前都有同大家听过噶啦，咁三石手中嘅数据就睇得出推出到依家为止啦，内地唔同嘅音乐平台上嘅一啲嘅播放嘅数字咧，其实已经近乎系2亿到噶啦，咁样，咁之后有几首作品咧，其实嗰个力量或者嗰个力度咧，好似都冇麻雀咁高喎，咁样。 海誓山都有一个伴，小心海枯石烂，也许我笨蛋， 睡再慢会落单，再快会受伤。哦，日子不就都这样？天会晴就会暗，我早就习惯。一日为了三餐，不惧寒酸。喂给你取暖，我把翅膀遮挡。我遭遇那些苦难，你却不管。我飞翔在乌云之中，你看着我无动于衷。有多少次波涛汹涌在我心中？你飞向了雪山之巅，我留在你回忆里面。你成仙，我替你留守人间。麻雀也有明天。 问下三石啦，即系点解咧？有冇原因嘅咧？你觉得？ 因为麻雀，我觉得真的是营销做的还蛮好的，就是他八哥之前搞的那样子，一个新闻之后，大家出来其实还蛮关注的，都在坐等说，哎，看看到李荣浩到底要发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后面几首歌，其实每次推的话，各个平台啊，各个媒体也都有放很重要的位置给他去推。但的确说，因为就是这种猪事件，怎么讲，这就搞出来的影响力确实是大一点。而且麻雀的确很有意思，他那首歌听起来其实就比较朗朗上口，大家都感觉听一下都会唱，听一遍两遍都可以会唱的那种。对， 但其实我头先 对对，我会有一个那个感觉，他比较像我之前看过那个香港有个电影叫《小团圆》，哎，是不是《小团圆》？ 系，我知你讲边套，系 就跟这首歌其实还蛮像的， 即系因为都好香港嘅嗰种感觉啦，即系中西文化合拼嘅嗰种状态。 沿海的架势，细到了困惑前，路牌指引的，可有你那终点？先记得早惯了箭在弦，途中经过的有点厌倦。维港的那边一串串继续填，填出的尺度可够放你心酸。如水的路过一串串为你连词，这边有否听见？人生中挣扎 人海中搜杀，乱到已不记得当初你为何出发，前身早糟蹋，前景不可测，愿你记得你可掌握到得这一刹。 问下三石啦，头先讲咗李荣浩呢张专辑，其实都有几首作品同我哋见咗面啦，麻雀啦、老友记啦，同阿刘柏森合唱嘅两个普普通通嘅青年，同埋头先我哋有讲到为武汉呢个医护前线医护人员打气嘅嗰首《同根》，四首作品，三石最欣赏或最喜欢边一首呢？ 目前出来这四首，我觉得比较上头的是那首《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对。 啊，我都系啊，我都系，系。 其实第一次听你也没觉得这个歌有什么可唱的，而且你甚至可能都不会跟着、嗯、就是它没有一个特别抓人的 hook 句子、嗯、但是你听完以后总会有一两个句子，或者是他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比如歌词讲说，哎，在通常抬杠的情况下，一加一确实等于三，好像之类的，就有一些还蛮有趣的一些金句会在你脑子里不断的盘旋这么、嗯，对， 好明白那个状态的，就是因为这首歌就是首先我觉得好似头先三石咁讲啦，你听一次之后你唔会觉得有啲乜嘢嘅，但係你仔细睇返嗰个歌词啦，首先係寫到即係好有态度，好嚣张嘅态度，咁另外就我觉得佢同刘柏森两个人嘅合唱嗰个化学嘅效果係好多嘅，好嘛。好啦，咁多谢三石先啦，希望盡快，即係虽然我都知道受到疫情影响呢，好多歌手嘅呢啲唱片嘅宣传嘅工作呢都可能要暂时停一停啦，因为佢都即係唔可以周围去啦，即係喺內地周圍宣傳又唔做得啦，咁同埋大家關注嗰點都應該唔係喺即係新歌上面，咁喺咁嘅情況底下都希望我哋盡快可以聽曬，即係唔單止李榮浩啦，其他歌手一啲最新嘅作品帶俾我哋，好嘛？多謝三石先，我哋下次再見。 喂，我多講一句， 好啊， 因為李榮浩呢。这张唱片我大概歌曲里面有听了七七八八了，他都有发给我听。 嗯， 然后未来还会再推出的有一首歌是翻唱一个香港歌手的国语歌，然后并且还有另外一首歌是跟香港一个还蛮厉害的一个填词大师的合作，所以接下来都还蛮香港的。 啊，嗱，咁呢个又多咗个期望啦，系咪先？多咗个期望，希望咧可以尽快真系听到李荣浩新专辑当中咧好香港嘅呢个部分。多谢三石先，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做不了医生，也想要救人。爆炸新闻又多几个生沉沦，抱怨的越多。心里越不好过，刚捐的那点薪水虽然不多，想做点什么能力范围内，哪怕给句安慰能安慰到谁，好多感人事迹，好想哭想参与，别给感染任何时机，撑着还能呼吸。十几亿人同根同一家人，都有过纷争，可每当一方受困，是生命陪伴的人，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只为同根。给句安慰能安慰到谁，好多感人事迹，好想哭想参与，别给感染任何时机，撑着还能呼吸。哦，十几亿人同根同一家人， 上嚟呢一首咧，就系李荣浩为武汉嘅慈善医护人员打气嘅呢一首作品。 可每当已放手困， 歌曲名称叫做《同根》啊。相信音乐咧疗愈人心嘅力量，都希望呢一场疫情尽快过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公布免去港澳办主任张晓明的职务，改任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港澳办主任一职由夏宝龙接替，夏宝龙亦都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至于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和澳门中联办主任傅志莹，就兼任港澳办副主任。现年56岁的张晓明长期在港澳系统工作，在30几年间由港澳办科员到出任港澳办主任。他曾经在香港担任中联办主任五年，期间经历香港占领运动。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的张晓明多次就香港时政发表争议性的言论，包括特首地位超然、香港不实行三权分立，亦都多次强烈谴责港独。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被免职改任副主任，港澳办主任一职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兼任。67岁的夏宝龙是天津人，80年代到天津市政府的机关工作，97年出任天津市副市长，2003年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成为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副手。2012年夏宝龙升任浙江省委书记，到十九大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主政浙江省期间，夏宝龙2013年开始推行三改一拆，即是整改旧的住宅区、旧厂区和城中村，以及拆除违法建筑，估计全省至少有2000个十字架甚至是整座的教堂被清拆，引起当地的天主和基督教徒不满，亦都发生多宗流血冲突。医管局员工阵线工会表示，医管局建议照顾患有新型冠状病毒病人的时候，重用 N95 呼吸器是绝不能接受，有误导之嫌，严重危害雇员的安全，批评是不能接受，同埋极不负责任。医管局早前更新的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医管局通讯文件，建议在连续接触多个病人的时候，可以延续使用 N95 呼吸器，中间无需将 N95 呼吸器除低或者是再次戴上，又建议同样的原理适用于眼部防护工具。并指有关的建议和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指引相符。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饮食和零售市况惨淡，有小商户说计划向业主提出减租一成几，同时削减兼职人手和超时工作等，尽量保住正职员工的生计。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说，日前出现打边炉家族集体感染事件之后，食肆生意普遍下跌8-9%，预计三个月内会出现倒闭高峰期。他批评政府防疫措施不足，不肯全面封关，无法堵塞病毒源头，令市民没有信心外出消费，即使业主愿意减租，没有生意亦都是无补于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有几阵狂风雷暴同埋雨势较大，下昼逐渐减弱，气温介乎18-21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雨，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下周初至中期持续寒冷。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30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1,05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4点，跌76点。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处理，人一切隔无距离。至少都未有成，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oud D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动音乐。手跌一跌倒，再一起跳舞。我带你穿梭上月球，围绕你转上天空几高，任你再数数，几多人任你数，怎么未见到？站在后面我这个耳朵，让你跳舞。 即满钟之后嘅骚动音乐。 让你跳舞。 如果你都有睇过全民造星嘅话咧。 要亮焰，我要亮焰，我起舞。 你对佢嘅名字应该唔陌生嘅。 我个帅气土豪，这个性格土豪，我要叫你跳出枯土。 同韩国嘅音乐班底合作嘅呢首嘅新歌，新歌嘅名字咧叫做《约你跳舞》。平时你自己跳舞听嘅系广东嘅作品啦，定抑或系外语嘅作品？ Go to sleep when I got you next to me. All night I'm riding with you. I know you got my back and you know I got you. 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Let's get physical. Lights out, follow the noise. Baby, keep on dancing like you ain't got a choice. 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Let's get physical. Adrenaline keeps next to me. 香港的音乐人都是 keep 住想尝试就是制造一些很正的快歌的。尤其是可能是在 dance floor, 又或者是教跳舞的时候都可以用得到。这首歌咁样摆埋一齐播嘅时候，其实都冇乜违和感嘅。欢迎有 Dua Lipa 新嘅派台星座 Physical 都捕捉到嗰种 hotness 啊！跟住呢一位嘅歌手，佢嘅 music video 加埋呢一首歌咧，都有嗰种热力喺中间嘅。欢迎有沈振谦新 single Insane。 没有一个说得上道，得不到的最想要，爱不上结不成不重要，没人关只是逃不掉，至少闻过你的味道，不奇妙，欲望是毒药，你就是解药，越是燃烧的猛烈的火越会吸你飞，而想飞到那里死去，喝了什么都不记得，做了什么跟你离开日期也不记得，空调坏了衣服更不必了，你的表情让我松飞， 无法再多陪 So 读阿琼嘅部分啊。呢排喺屋企冇嘢做嘅时候咧，忍唔住系会听翻以前啲歌嘅。今日带你哋一齐嚟听下先。 爱是菜色汤已包装，却没营养的药。 以为是一首很简单的儿歌啦，张韶涵主唱啊，歌曲名称潘多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捉到了，你不懂先爱自己，他怎么可能爱你，真是一首很有意义的歌。张韶涵主唱歌的名称叫做潘朵拉，教给我们听，记得要先爱自己才会有人爱你啊。昨天就说香港很多教你爱自己的歌是慢歌来的，但其实台湾很多是快歌来的，之后告诉你们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你哭得太累了，你伤得太深了，你爱得太傻了，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哦哦哦哦哦哦，所以你听慢歌，很慢很慢心如刀割，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了？哦哦哦哦哦，不要再问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谁非谁。 人生分分合合，爱情拉拉扯扯，一路曲曲折折，我还是期待明日的新景色。感情都释怀了，关关都迎来了，悲剧都圆满了，每一个争执都会出和平歌。不要再问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谁非，谁又亏欠谁了，反正错了，反正输了，反正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融合，不管了不想了不疼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再难过。 他就是五月天啊，告诉你听，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啦，已经不开心了，还要听埋啲咁 sad 嘅歌，你想点呢？成日都话其实快歌系咪就潮啲啊？梗系唔系啦。其实而家最潮咧，唔系话玩快歌，定系玩电子嘢啦。我呢几年最潮嘅感觉，应该系玩复古呢样嘢啦，系咪？咁呢一位系玩复古玩得好好嘅一位华语女星嚟嘅，系9M 爸爸。模仿八十年代曲风的这一首作品，收录在九零八八平庸资讯专辑当中的，那个名称叫做《爱情语》。